第二十六集。 孟昭看着值班经理，判断他是否在说谎。几秒后，孟昭转过脸，继续拖动着进度条看监控画面。徐莹莹在这个工作人员的陪同之下进入到了疗养院，在走廊走了一段之后就从画面上消失了。孟昭把几个机位的监控视频调成倍速播放，所有画面上的人群开始快速的移动，他的目光一瞬不瞬地盯着屏幕。几分钟之后，监控右下角的时间大概过了半个小时，在最右下角的那个机位，徐莹莹从走廊的另一个方向出现了。这时的徐莹莹戴了口罩，说明凶手已经完成了这出调包计。孟昭将视频拖到了徐莹莹消失的那个地方，对值班经理说： 带我到这儿看看。 值班经理确认了一下画面的位置。 好，您跟我来。 孟昭跟随着值班经理到了徐莹莹消失的地方，环顾四周。 看样子这里只是一处监控死角而已，没有任何异常的地方，而凶手就是利用了这处监控死角让徐莹莹暂时消失，完成了这处调包计。能够避开所有机位不露痕迹的让真的徐莹莹消失，再不露痕迹的让假徐莹莹从另一个方向出现，看来凶手相当了解疗养院内部的监控系统，如果不是疗养院的内部人员，几乎很难做到这一点。 市局的三辆车先后停在了疗养院的门口，周奇阳带着六七个人从车里出来，一边走进疗养院，一边给孟昭打电话。 喂，赵哥，我们都到了，你在哪儿呢？ 来主楼。 挂了电话，孟昭从那处监控死角离开，走到了大厅门口。他看着这座疗养院的院内，12年前高中的那次义工活动之中，他曾经来过这儿。他的方位感极佳，到现在仍然记得这所护理院的基本格局。护理院的客户都住在疗养大楼，除此之外，旁边还有体检中心和活动中心。见几个同事走过来，孟昭问周奇阳。 徐莹莹的照片都看过了吧？ 啊，看了。我刚在路上把徐莹莹的直播片段发给他们了。赵哥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 从疗养院出来的应该不是徐莹莹，凶手跟我们玩了一出调包计。 啊？那徐莹莹还在这家疗养院内？ 现在只能确定疗养院有问题，具体她是在这里还是已经被转移出去了，得搜查之后才能知道。 孟昭说完，对着几个人下达了命令。 行。我们分头行动，两个人配合搜查一层楼，布置房间内所有可能会藏匿人的角落都搜一遍，不要有任何遗漏，明白吗？ 站在一旁的值班经理这时开口了。 这孟警官，您有公务在身，搜查房间我们应该配合，只是我们这里的客户都上了年纪了，还有不少老人身体不大好，能不能这…… 行。 孟昭看了他一眼，然后对几个同事说， 搜查的时候动作轻点，不要惊扰到房间里的老人。 在得到肯定的回答之后，孟昭抬手朝前挥了一下， 走吧，动作快点。 其他几个人上了楼，孟昭跟周奇阳留在一楼搜查。孟昭拐入楼道，站在第一扇门前，先是抬手敲了敲门，等里面的人开门才亮出了证件。 抱歉这么晚打扰，我来找个人看一眼就走。 孟昭在屋里转了一圈，在确保屋内没有藏人之后，他走了出来，一间一间的推门搜查一遍，大多数人都挺配合的。但是走了一半房间之后，孟昭也不禁产生了自我怀疑。 这样搜查真的有效吗？ 实际搜查了半层楼之后，孟昭发现这座大楼内住的多是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，还有一些瘫痪在床的病人。 如果这里真的藏了一个20几岁的姑娘，那实在是太明目张胆了。 就在孟昭把一楼全部搜查完之后，其他楼层的搜查人员也跑下来向他汇报搜查情况。 孟队，二楼没搜到。 孟队， 三楼没有。 孟队，六楼搜查完毕，没发现相关情况。 负责搜查活动中心和体检中心的人也回来了， 孟队，没发现特殊情况。 孟昭站在疗养大楼前，看着这所疗养院，触目所及的地方都已经派人搜索过了。 现在还剩下两种情况，一种情况是徐莹莹那天确实在这所疗养院遭遇了意外，但凶手并没有将她藏在这些明面上能看到的地方，还有地方他们没有搜到。还有一种情况是徐莹莹已经被秘密转移出了疗养院，相较之下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。毕竟如果凶手能想出找到一个扮演徐莹莹走出疗养院这样的招数，那说明他是个极为狡猾的人，将徐莹莹留在疗养院就要面临警察前来搜查的风险。四天时间足够凶手将徐莹莹杀害，然后将其秘密转移出疗养院处理尸体。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，那寻找徐莹莹的尸体将变得极其困难，毕竟每天疗养院出入的车辆实在是太多了，几乎无法进行有效的排查。搜查了一晚上居然一无所获，徐莹莹现在到底在哪儿？是死是活呢？ 孟昭的心头不由得涌上了些许烦躁的情绪。周启阳低声问 赵哥，接下来怎么办？ 排查监控吧。 孟昭压制住这阵烦躁的情绪，理清接下来的侦破思路。 注意两点，一是当天陪徐莹莹进疗养院的那个工作人员的行踪，想办法把他找出来；二是徐莹莹失踪后的这几天从疗养院出去的车辆都排查一遍，看能不能找到线索。你们先回去排查吧，辛苦大家了。 那孟队，我们就先回去了。 市局的同事坐进车里又问周奇阳， 哎，小周，你走不走啊？ 你跟他们一块回去吧。 那你呢赵哥？疗养院里里外外搜了一遍都没找到人，而且四天时间凶手不太可能把徐莹莹藏在这里吧，你留这儿还有事儿？ 我等会儿再走。 那我和他们先走了。 周奇阳往前走了两步又回过头来， 赵哥，你一会儿怎么回啊？ 打车呗，这还不简单。 孟昭朝他挥挥手示意他赶紧走人，但就在周奇阳要走的时候，他又出声叫住了周奇阳。 小周，有烟没？ 我这儿没有，我帮你借一根去。 哎，我有，接着孟队。 有同事探出头来给孟昭扔了一盒烟，又扔过来一个打火机，孟昭伸手接住了。市局的车开走之后，孟昭在疗养院外来回地走了一遍。 那个工作人员到底是谁呢？跟吴维涵有什么关系呢？徐莹莹现在到底在哪儿呢？真的是一点头绪都没有。 孟昭拿出手机给程韵打了一个电话。 疗养院的所有者查到没有？ 啊，赵哥，查到了，我刚想给你打电话呢。这个疗养院不是吴家的产业，他的所有人是个外地人，看上去跟吴维涵没什么关系。 如果这所疗养院真的有问题，吴维涵找人做挂名法人撇开自己也是有可能的。发个协查通告，让当地派出所配合调查一下这个人。 挂了电话，孟昭停在一棵树前，后背倚着树，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塞到嘴里，咔的一声按动了打火机，点燃烟，一口一口地抽了起来。自从两年前师父被查出肺癌之后，孟昭就把烟给戒了，但现在这个案子让他心头烦躁，他不得不借助尼古丁来平复这种情绪。 从周衍被勒死，到赵云华自杀，到十年前那起校园霸凌事件，再到间隔十年的两个女孩的失踪案，每当我以为要接近真相的时候，线索就会忽然断掉。 孟昭甚至觉得有些迷茫，但是作为刑侦支队的指挥者，迷茫这种状态是不被允许出现在他身上的。所有人都默认他必须方向明确，步履明晰，有条不紊地指挥整个警队靠近真相。 下一步该怎么走呢？ 孟昭呼出一口烟，头一次觉得有些疲惫。这种感觉就好像十年之前孟祥宇陷入那起冤案的时候，他不知道该朝哪个方向走的那种心境。 周明生教授常说尽人事听天命，可万一天命就是不让你查清真相怎么办？难道就放任罪恶猖獗，真相淹没吗？